ဒီနေ့ဒီနေ့ကျွန်တော်တို့ဆက်လာအောင်လို့ဆောင်ရွက်ဒီနေ့ရက်ရှိရပါတော့ 因为我有能力，能力比我把预算一定是我把预算那么希望一定是你你的办法是不是从现在没有家庭那天我感觉这样好好好好好好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是哪里的名家吧那天这样好你就不起来了这样我的事情当中那天没有就在这个南昌里面有一些地方的专家的时候那天我的这套包括里能感觉接下来那些也是啊比如说那些家里的这一家里的包括里的时候就是说不然自己的一些切原因的结果所以容易中午上午期间记得这个经验的人家给我的这个多结果而且这些不管经验没有明确首先经验的结果你把多结果是一个都有首先经验的人家坚强的结果一方面是一方面，一第二方面，那个是家长的，家长的家务的，生意的业务的，而且是估计下来下来多少年，还有多少年的，那算起来，湖南毕竟是家里的家，第二是家里的儿子。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上面有没有人在旁边，不管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干什么就没有关系。只要搞点事情在旁边，有人就有人在旁边。下面呢，就立马接着这个事情了。越注意关系，越注意细细小小，越要那。有比比过去那个可能性也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在那地方就叫马云龙，就是说来自己的乡亲，被人家欺骗的，在那个共产党的国民党的，这些马上就叫马，就是就是老百姓做一个，就是这些几个信仰的朋友。或者平常的一些方面，就是到这个故乡的时候，还有那个什么东西，就是说呢，地理上有的在相关的一些地方，我们去看一些地方的东西，不管民间方面，从地方去培养出一个小学一个人，实际上现在的地方也有。不如一下子就过去，大概不下去了。明年可能我俺就是大概就是一二十岁左右。那俺要把那个三年级干了，那就明年。可能你这干了，我后年才干了。我是现在虽然年纪轻了。今年的六月，我去年的姑姑打电话，计划在这些年招人，给他 معاملة عزيزة سوريا مهمة في السوريا جاوية في السوريا جاوية يوزيون الجلالية قومية أكبر مياه مزيئة مياه السوريا السوريا تتعلم عن الجيرون في السوريا قوزة شاندة السوريا مياه المجارة ومنساتية ومقاية جمعنا الوحي ملايين المعنى 后来就是这个孩子嘛，有钱嘛，他牛牛把他天价给赚，直接把农民的直接干。你现在也是，人家竞争的不够，人家竞争的他是什么？你竞争了，现在呢，他变得啥子气质也没有，那跟竞争的气质，这就表现在啥子？就被现实跟啥子气质的，现在人家在这里边来说，竞争的气质在下边的大家都有气质。有些年是人家的时候，人家这边人家应该在看嘛，虚心但心不过，就是在现在这个时期，现在起来的时候这个，那个时候应该是在讲嘛吧，交流有什么不同，不如家里的父母这个时期讲嘛是吧，讲嘛就相应的就是啊。这个地上咱们恐怕越说一下自己的地的问题，那么我们加工下一个问题就一个决定了，如地上的问题还是不断的这些一个人，如地上的问题还是那个不过我们也是上个地区的问题是一个问题，你要没事本身你这样本身你的身体是不要的，我担心你的身体也能够比较好，下次下次再去了，你的小姐妹你的第一个的心结，你小姐妹你的第二个我要跟你讲的，那小姐妹是你兄弟养的，小姐妹是朋友养的，哎呀，我要让你今天不学习，两个人干架，就有小孩子这些，就有小气了。他就实在不是，当然啊，咱们家也不该是这样，就有小孩子的问题，那家也不该是这样，三八那个脾气。这新国家各个国家的家长加了个训练，经济资源怎么去考虑地点，我们马家这个国家上，马家上给我们希望的是地点，你像今年这个地点啊，我像今年这个地点啊，我看起来啊，就是地点是参加好地啊，嗯，马家啊。所以你想记得我的这个对比的当然有一些相信过往人就有个信心，谢谢你叫起来一起记忆的我谢谢你们下面有信心过往人不不想担心的就是把我留恋那基本也不一样呀，不能清楚的我们刚刚所说的基本上基本上的基本上基本上的基本上的基本上的基本上的基本上的基本上的基本上的基本上的基本上的基本上的基本上的基本上的基本上的基本上的基本上的基本上的基本上的基本上的基本上的基我们在讲一个健康的目标，有啥健康的健康企业工作啊？三大类企业的主要都是这样，把握上下的。主要的产品都是这些东西。各个国家的朋友把握这些的，就是这样，不能搞。那这是具体的，国有化的这些东西。问题的话就是人那个人把那个人那些事业和心情少少大的人问题的话就是非常有问题但是咱们这一年的话那个人的话就是咱们 你看这些东西都有标价跟人家标价价格跟咱心里一样，你这样好你得在这样咱们可以上小学现在更别人谢谢大家你们那里有人现在还在基本上还是有一些东西这样我就忘了这一句话就说完了这样既然不认识下什么有点这些具体情况但是这些已经有点推荐了推荐的时候也发挥一下要求的话几天晚上后就结果这些机会面临过这些机会第二天晚上的这些经历的话经历完了嘛但是这些经历可以在需要别人的时候你愿意在这些话经历的话你来回接受不成啊都经历的话你想在这些经历的时候去不了这些经历也要在这些都没有在这儿的你要不能现在从外面去吸引了怎么样也能够现在吸引你看上面的客户啊不然这个地方就会被看都要一手机都不会吸引的其实我们吸引现在从外面就要想起来这样应该算是这个出家的现象里面的不二心理应该发展的这个心理要给人家说的不仅要不仅解他们三个的问题也一般的这个出现是这个这些机会大家不想想想吧三个的时候呢你们几个人在家里三十年三十几年是吧不能去加州发育避免三十年了但是你今天第一天就一定是要高中的如果你愿意过去你能见到第九年收码收码第九年了然后你提出去去进啊三十年是吧第一把有没有一个比较的那些是什么不舍得用在这里那种有些东西啊这一些是不是那有一个明白那一个我还能相信啊这东西你相信你也要来说你要来说你比较的我们是比较的有一个年轻人也不行不过那就是我下的时候经历嘛有一个人设的那家不设的那家不这是我们的人设的别人的也不设的是很多的不设的经历嘛你要不下的话你下的话下的话就要帮我们的经历嘛这就是咱们嘛有你什么样的情况有你什么样的情况有你的别人想的是吧我想一般是两个人想一般是两个人想一般是两个人想一般是两个人想一般是两个人想一般是两个人想一般是两个人想一般是两个人想一般是两个人想一般是两个人想一般是两个人想一般是两个人想一般是两个人想今年六十四岁，今年我们把那个亚冠也获得了。还有把那些经验来干了，才是那什么的，不如新加坡当了第二站的经验。但是你这第一年，你在这边能够有所成就，经验来干多少方面？哎呀，你辛苦一点的，你那你辛苦的。那么讲呢，哎呀，你下个月多少？今年的哪一个？今年哪一个？ Yang terhormat,